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楚子林是被冷水泼醒的，冷水馊臭油腻，应该是洗过锅的水，因为紧接着袭来的一股子锅腻子味儿，差点让楚子林呕吐出来。来人把他泼醒后便转身离去，叮铃当啷地用大锁锁上了门。楚子林呛咳两声，污水混合着反酸的酸水从口角流出，从胃到喉咙口都挛缩成一团，又涩又烧。他隐约回忆起自己似乎是因为打算从落脚的驿站中逃跑，被南疆使团的人抓回痛打一番，被生生打昏了过去。这显然是老手所为，他身上的所有创口都不会伤筋动骨，却足够他动一下就痛得翻白眼。康阳在旁人面前是个端庄的儒生模样，实际上却阴狠得很。在楚子林被他的手下抓回来后，他用随身的小扇轻轻敲着眼镜腿，温和道： 无受好友之托，务必将你活着带回，可没说不会将你削成人棍带回。下次你若逃，最好寄希望能逃得掉，若否，我会把你按块带回。好友深恨于你，想必也不会苛责无办事不力。 楚子林抬起肿胀的眼皮，艰难起身，抹去脸上横流的污迹。他现在在一间空荡荡的小屋里，脖子上狗似的套着一条锁链，只够他在方圆五米内走动，甚至无法容他走到窗边查探外头的状况。楚子林脸色铁青，他腹内紧急得很，但久等不见人来，喊叫也无人应答。他又不愿污了这唯一的一条裤子，只好咬牙在角落里解决。在他强忍羞耻，用一根角落里的小树棍解决了卫生问题后，他开始了漫长又可怖的等待。没人理会他，没人同他说话，唯一能证明他没被人关死在此处的是每天送来的馊食。一天只得两食，每次只给他一刻用餐的时间，到了点就会有个南疆长相的汉子面无表情地进门来将碗盘收走。楚子林也识时务，每每狼吞虎咽，强吞也要把自己吞个半饱。他还不能死，康阳说了，他认识艾莎，他得活着去见艾莎，哪怕是那个不知身份的副将也好。这其中定是有误会，只要他能解释得通，他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只是他在野猪一样的吞咽食物时，总会想到将军府内精致的小点心，以及与石庭云同桌儿时时那些不算奢华却足够美味的佳肴热饭，口里的饭便更多添了几分酸涩味道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楚子林会抬起糊满了馊饭残渣的手照自己脸上狠狠地甩一巴掌，好叫自己清醒一些。想这些有什么用？他还有前途，还有希望，只要他抓得住便还有东山再起之机，又何必像个穷困潦倒的破落户似的回顾以往的辉煌呢？在他被囚的第六日，精神已渐恍惚。门被从外拉开时，歪靠在墙上的楚子林动了动眼皮，便本能地手脚并用往门口爬去，想去接他的饭。满室的异味叫来人皱了皱眉，示意两个人进来，把楚子林脖子上的东西取掉。楚子林被一天两顿的馊饭喂得体虚气短， 也无力挣扎，只能像一条病狗似的任人盘弄。他被剥光衣裳，草草地按在热水里，被人用鬃毛刷粗暴地从头刷到尾时，那在中原司空见惯的热水澡叫他充满污垢的毛孔纷纷张开，竟然给他一种飘飘欲仙恨不得溺死在其中的畅快感。楚子林宛如一只晕头鸡，被套上一件粗糙的麻布衫，推搡至钱塘时，因饥饿和伤痛而困乏的神智才稍有回复。他看向堂上端坐之人，那是一个陌生的武夫，单眼包着白布，楚子林之前从未见过。他想，想必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。想到这里，楚子林勉强挺直了腰杆问， 你是艾莎？ 背后炸来一脚，把他一下踹趴在地。那小厮用南疆文咒骂了一句，随即道， 你是什么东西，敢直呼艾莎大人的名讳？ 上位之人摆一摆手，打量着面目肿胀的也看不出昔日清俊轮廓的人， 你就是楚子林？ 楚子林忍着窝火道， 是大人。 我听说你是奴籍出身。 那人饮了一口酒， 看起来不像啊。 我本非奴籍，乃是自愿为奴。 好、 哦、如他所愿，那人果然起了些兴趣。楚子林挺了挺酸痛的腰板，想等他追问自己为何愿意自甘堕落卖身为奴。孰料那人又呷了一口酒，话锋一转，轻蔑地喝了一声， 哼，关老子屁事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 他俯下身来问楚子林， 艾莎。 色体艾莎。 那人阴湿的独眼死盯着楚子林， 我叔叔是伊布艾莎，我父亲死得早，是我叔叔将他一手带大，你可认得他吗？ 听到那个熟悉的人名，楚子林整个放松了下来。他以为康阳口中的艾莎与他识得的艾莎碰巧是同姓，许是有仇才要设计把自己带来，好坏了他向上爬的青云之梯。如今知道此人是那名艾莎的近亲且有恩于他，楚子林便认定这不过是个误会罢了，连作答的语气都轻快了几分。 认得，你若是不信，可带我去见你叔叔，他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 色提艾莎专注地盯着他的眼睛，露出一口白牙。 你想去见他？ 楚子林见他的神情微有狰狞，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了。 我 不等他说完，一杯热酒便和酒杯一道在楚子林脸上轰然炸开。 你杀我叔叔，如今还有脸说要让他给你一个交代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小细作卑贱奴隶，左右逢源，看见中原得势便要踩着我叔叔，踩着帕沙将军的命往上爬，岂有这样的好事情？ 楚子林心神俱震，只觉脑中轰鸣，像是被马蹄踩了好几个回合。 艾莎死了？为何此人言之凿凿，说是与我有关？ 不及细想，楚子林便听上位传来愤怒的令声， 将这个不知好歹的奴隶拖下去，在脸上烙上奴印，打断双腿，扔去便所，交给老姚，他自会知道怎么处理。 楚子林这下再不敢卖关子了，挣扎起身道， 那你可知道我是谁？ 我管你是谁。 楚子林若是再有所顾忌，怕是会全盘皆输，因此他嘶声叫破了自己的身份。 我是南疆皇子，南疆王的私生子，你敢动我，南疆王不会轻纵了你去。 艾莎一怔，上下打量他一番，旋即放声大笑，声声乐弯了腰， 当真是个疯子，你说是南疆皇子，有何证据？ 我有一块南疆王的玉，可证身份。 玉呢？ 楚子林一滞，心间再次抽痛起来。 我是有的，却被那康阳扔入了沧江。 艾莎再次大笑，笑得楚子林通身发冷。 我当真有玉，你若是不信，你叔叔那里应该有一封信，信上描着那月的样子。 艾莎的独眼里已经全是嘲讽的冷光。 是，那信件中是有一张描了玉的图，不假，我叔叔想必也信了，可谁知道你是不是仿制。你红口白牙造出一块玉出来，便要我信你。你狡诈多计，诈死了叔叔，诈死了吴将军，又诈死了帕沙将军，你当我不知？